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哦，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不信缘分是否有用，才想被疼痛。 那这首首播主打《一样的事》是由葛大为和徐佳莹来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

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一个人啊，别让眼泪倾城，拿来调酒喝，下一个人、想真的紧紧抱着、哦、可以不服下 歌，在制作人 Okfeder 所营造的音乐氛围当中，激发了袁娅维超高爆发力的表现，非常的过瘾。来听一下这首《别》。 紧抱，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气温别的顶顶帽，兑换游戏的酬劳，在今夜有着较量。Don't talk too much, don't need to talk too much. Yeah. 请往这边。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 聆听心声， 水般的少年，风一般。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歌，首先听到的是之前两位都各自有新歌上榜，韦礼安和 Ella 在上个星期刚刚推出的这样一首新歌，叫做 Anytime is。 三天两头就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心，我们 难过都告诉我， 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shows up, it seems like I can hear your heart beating. 合唱，复古八零年代的曲风，在二人的配合当中呢，既不同于苏打绿的小清新，也不像John巴巴演唱的那种。和John巴巴带来这样一首《Everybody Who Who》。 可以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有时候

春不会老，爱不会枯萎，那所有的美好不会消失，因为他们不会被白发覆盖，因为他们不会被悲伤掩埋，因为每当花开和叶落变幻，眼睛都闪着光。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